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请听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陆陆续续的开了4-5次批判会，批判会就停了，这件事儿啊也就算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我的心里灰溜溜的，觉得丢人现眼的很呐，这个学再也不能上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就交了一个退学报告，回家去了。回家去干什么呀？我们家呀在水墨沟住，就是华林坪和四墩坪之间的那条沟里。那边离阿甘镇煤矿近，我们家已经在那里住了2代人了。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就是烧砂锅的。夏天把煤买下，和泥做成砂锅胚子，再烧好放着。冬天的时候呢，卖给农民或者挑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儿，3毛钱一个大的，7毛钱一套，一大一中一小。这都是小本生意。我父亲和一个叔叔一年四季做砂锅，忙的时候再雇一两个人，不忙的时候就自家人做，全家人忙。我实在不愿意干这个活，心想读了10年书，我就一辈子挖泥蛋的嘛。我在家里帮我父亲做了半年砂锅，就又离开家了。是我表叔介绍的，到市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当个管理员。对于这个工作呀，我从心里是不满意的。虽然算个干部，但却是成年累月的在工地上待着，什么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一天到晚乱糟糟的。哼，但又找不到好工作，就一直凑合着。到了1954年的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实际上呢就是内部肃反，叫大家交代解放前干过什么。我是52年才参加工作的，觉得事情与我无关，开会的时候呢不发言，结果领导却不指名的点我。有的人历史上犯过错误，有严重问题，可是不主动交代。我一听是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不就是给毛主席像画了一个胡子吗？怎么抓住不放啊？第二天我就不去开会了，写了个假条说我要考大学，请长假，又回家了。当然了，大学呢我是考不上的，我连高二都没有读完呢，我就又在家待下了。待到55年底，公司合营，我们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5-6家砂锅作坊合在了一起，成了一个陶器手工业合作社。当时合作社没有一个文化人，合作社的领导就来动员我，说你都20几岁的人了，没个工作，在家里闲着，让你老爹养你啊，干脆参加合作社吧。 给我们当个会计。我那时候呢，已经结婚了，没有合作社的时候，依靠父亲生活还可以。可是，一搞合作化，父亲一个人才挣几十块钱，生活发生了困难，我也就同意到合作社工作了，月工资60块钱。在陶器合作社当了2个月的会计。56年初，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又成立了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小西湖的骆驼巷小学租了一间教室上课。那时候没老师，就又把我调去当专职教师了。业余学校呢，都是夜里上课，白天跟着领导这里跑那里跑，叫我替他们写材料搞宣传，一天到晚挺忙的。可是把我的工资降到30块钱了。我对降工资有意见，就说工作比过去多了，怎么工资倒降了？领导对我说，你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干部了，政治待遇高了，工资就少些呗。我当然不满意，我说我要养家糊口，30块钱的工资哪儿够用的？国民党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要挣2-3个警察的工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当老师的连半个警察的工资都挣不上，我怎么养家糊口？当时我就提出来，不当老师了，还回合作社当会计去，领导不同意。当了1年多不到2年的老师，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大明大放，我就没说一句话，因为给毛主席想画胡子那件事儿，我晦气了5-6年，上不了大学，找不上个好工作，哼，我还敢再提什么意见吗？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归七里河区政府合作社和市手工业管理局双重领导。整风的时候呢，与七里河区文教科在一起学习和开会。一天下午开会的时候啊，我和一个叫姚家达的夜校老师坐在一起抽烟。当时整风小组的组长已经宣布现在开会，大家不要说话了，但很多人都在说话，没理会他。他就点着我的名说，习宗祥，你再不要说话了。我根本就没有说话呀，我在那抽烟呢。他无缘无故的点我的名字，我就心里很反感，就顶了他一句，你看见我说话了吗？你怎么胡点名啊？第二天就开始批判我，又是大字报，又是积极分子们的发言，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给毛主席像画胡子，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说我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还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还说过什么什么。对于这些断章取义的批判呢，我当然不服气，我就顶就吵，结果我就成右派了。我的右派是1958年4月10号由整风小组的领导宣布的，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宣布我劳动教养之后，领导还组织我们几个去劳动教养的人呢，学习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的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领导宣读条例，目的是叫我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其实，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电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她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儿。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让我看，说你看一下，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加边沟农场。我想自谋生计的幻想也落空了。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的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得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我没有户口了，当然呢就不能在兰州待了。4月20号，征锋领导小组又宣布了几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们都送到加边沟去了。我当右派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在前面说了，加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我既没有文化又没有思想，把我弄到加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刚到加边沟的时候啊，我的确是老老实实非常努力的改造思想。为什么呢？我认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没有写过入团入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呢，没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司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做了1000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个人一天挖10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1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2亩。58年59年大跃进，加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了天亮，白天又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呢，翻了3亩半地，挣了一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呢？ 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的帽子。那次打擂台争了一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我就盼呐盼呐，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3000名右派摘了3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让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厂就业人员的待遇，一个月24块钱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我们进厂的时候，加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这件事儿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加边沟劳教之前，领导讲过，到了加边沟，如果劳动的好，改造的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成了无期徒刑了吗？已经2年了，我忍饥挨饿，拼命的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在加边沟农场，我得感谢于兆远。于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的科长，还兼着民政科的科长。这个人呢，是聪明人。他自从进了加边沟农场，没要过家里一分钱，也没叫亲属寄过食品，到处偷吃的，劳动的时候偷懒耍滑不出力。但他和分队长管教干部关系还好，原因呢是他在农村长大的，会干活，领导经常叫他领着我们干这种活那种活，他把领导哄得好。他还有同情心，看我真的垮了，就跟队长说了说，要把我调到放水组去，专门给地里浇水。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去放水组，加边沟的水呀，金贵得很，我怕跑了水追究责任。于兆远就说我，你不知道放水的好处，浇水是个轻松的工作，就是挖口子堵口子，不挖口子堵口子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平时呢还能偷点萝卜偷点菜吃啊，有的时候呢也能挖几个土豆吃，夏天庄稼都成熟的时候，还能从麦田里搓点麦粒儿吃，吃不完的在地边上埋起来，困难的时候再挖出来充充饥。于是我就调过去了。一调过去啊，我才发现浇水还真是个好活。59年秋收，我就偷下了几十斤米子埋在沙包里，把59年的冬季就熬过去了。那时候我也想通了，保命要紧，能偷就偷，能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到了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我偷下的米谷都吃完了，人瘦的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要从早到晚的种小麦，这时候农场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的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2-3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间去。那是3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让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搂耙呀也累了。 那天的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于兆元说，我特别恨月亮。于兆元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以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嘉宾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摁住，不要让它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啊，我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于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呢，没求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于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儿。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嘉宾沟看丈夫，说了他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以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嘉宾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个月吃40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一天8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8小时。8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呢，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儿，要比嘉宾沟农场少得多。于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以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嘉宾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为什么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2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嘉宾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24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还有嘉宾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以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1-2年就行。